总想要透过你眼睛去找寻最原始的野心，没想到最后却撞击一整座森林的宁静。你可惜蓝色绒袍和身体和海洋的痕迹，我永远不忍心我可以握紧你的身体。 寂寞暖的你。